郭林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朝中的多数官员联合声明说，大司马王莽已经功高盖世了，还得往上升官。可是呢，却得到了大司农孙宝的当头一棒。孙宝说了，昔日周成王的时候，周公和昭公那是大圣大贤，他们之间时常有不同意见的时候，可是现在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是异口同声，难道说我们超过了昔日的圣贤了吗？孙宝的话就像一颗炸弹一般，炸得朝中大臣们发出惊恐的骚动。那么这个孙宝又是什么来头呢？竟然敢在太岁爷头上动土。这个孙宝字子言，是颍川鄢陵人，因为通晓经学担任郡中官吏，后来御史大夫张忠对他轻言有加，征调他做属官，目的是想让他作为自己儿子的老师。就为这，还专门给孙宝安排了一套装修豪华的房子。张忠满以为这样可以留住孙宝，可是呢，漂亮的房子留不住孙宝远去的步伐。张忠再三挽留也都是徒劳，直到后来张忠任命孙宝担任主簿，孙宝这才答应留下来。但这件事让张忠心里边就有了疙瘩了，很不是滋味，认为孙宝太过于做作。与此同时呢，孙宝的表现却是另一副场景，又是祭祀灶神，又是请左邻右舍喝酒吃饭，忙得不亦乐乎。总之一句话，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张忠就很纳闷啊，就派他的亲信询问孙宝，先前御史大夫为你专门解决房子的问题，你却辞职不干，一副自命清高的样，现在丞相和御史大夫两府的清高之士都不愿担任主簿，而你不但接受了这个职务，而且还在搬进那套房子的时候表现得喜不自禁，前后态度反差为什么这么大呢？孙宝就回答说，现在的清高之士都不愿意做主簿，这个我知道，但是张大人认为我足以胜任，而全府上下也没有谁说我做这个官是不行的，这样一来，我为什么要和那些清高之士随波逐流呢？以前张大人想让自己的儿子学文学，才让我住得离他家近，可是从道义上讲，只有弟子到老师家里学习的规矩，没有老师主动去弟子家教书的道理，所以我下定决心要辞职。再说怀才不遇的人，没有什么工作不能做的，何况是主簿这个官职呢？张忠听到这番话之后很是惭愧，就上书推荐孙宝，说他通晓经书，性情耿直，应该放置在皇帝身边重用。就因为张忠的一纸举荐书， 孙宝时来运转，被征调到朝中，拜为议郎。不久，又迁升为谏大夫。洪嘉年间，广汉一带盗贼群起，孙宝被选调为益州刺史。广汉太守胡章是大司马车骑将军王殷的外甥，软弱而且不称职。孙宝上任之后，亲自进入山谷小遇盗贼，希望他们弃恶从善，改邪归正。就连匪首都可以悔过自新，只要前来自首，就可以回乡种田，再不追究。总之啊，孙宝的政策说简单明了一点，就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也正是这样的优抚政策，匪贼们为了争取从宽，纷纷的出来自首了，坦白自己的所作所为。孙宝也没有食言，进行了一番思想教育之后，放他们回家耕地种田，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公民去了。匪患之乱只在弹指一挥间就平息了，孙宝立马向朝廷打了个报告，不是报功，而是弹劾。他首先弹劾的是自己，说自己违背了朝廷制度，擅自放了匪贼，理应受到惩罚。然后又弹劾胡商，说他失职，才导致盗贼四起。根据春秋之义宗旨，应当诛杀首恶胡商。来而不往非礼也呀，那个胡商也不是肯拉后的主。听说孙宝弹劾自己，立刻就进行了反弹劾，说他放了罪大恶极的匪首。匪首是什么呀？就是强盗头子。互相弹劾的结果那是两败俱伤，胡商被逮捕入狱，孙宝丢了乌纱帽。听说孙宝被免了职了，益州的官员和百姓都称赞他的功绩，舍不得让他走，并且纷纷以上书的形式为他申冤，说孙宝如果走了，天底下就没有好官了。在民意的感召之下，汉成帝只好重新启用孙宝，封他为冀州刺史，随后升任丞相司职。在当时，国舅洪阳侯王立派人通过南郡太守李尚侵占开发了几百顷的田地，其中有些是百姓租赁少府的山坡湖泊，略微的一开发呢，就上书朝廷，希望纳归政府管辖。皇上下诏，南郡开荒有功，应付给报酬，算起来可得1亿贯以上。孙宝知道这些情况之后，立马派遣丞相史前去调查，结果查清了王立和太守李尚狼狈为奸，相互勾结，贪赃枉法，于是就再度上书弹劾。王立和太守李尚心怀奸诈，欺骗主上，狡猾而又不守臣道。李尚被抓进监狱了，结果还没把牢底坐穿呢，他就死了。王立因为是关系户，虽然没有被判，后来首辅大司马魏将军王商去世以后，本来按资历和长幼之序，应该由王立来继任首辅，只因为这个过错，就跳过他，让他的弟弟曲阳侯王根继任了。这样一位有胆有识、敢于弹劾和揭露不公之事的人，此时自然不顾王莽的势力已经达到了一手遮天的地步，二话不说，他是老调重弹，反对。在这个关键时刻，甄憨出来打圆场了，说此事以后再议。于是众人都找到台阶了，而上书这件事儿就搁置起来了。顶撞了王莽，孙宝犯的不是罪，那是忌讳，王莽自然不会放过他， 他就向那七小虎使了个眼色，七小虎都暗自点头，应该是努力寻找孙宝把柄的时候了。都说机会留给有准备的人，这话是一点都不假。不久，七小虎苦苦寻找的机会就来了。话说孙宝本着仁孝之心，派人回老家迎接老母到京城来看看外面的世界。但不巧的是，老母当时正好得病，不能远行。于是孙宝把老母亲留在他弟弟家中养病，先把他的妻儿接到了长安。面对妻儿的到来，孙宝很是高兴，可是他的喜悦呢，很快就被一盆冷水给泼得无影无踪了。弹劾他的人是大司徒司职陈冲，幕后指使就可想而知了。弹劾他的内容是宠妻忘母，不守孝道。王莽拿着弹劾书直接交给了王太后，叫他老人家来定夺。这些小事啊，平时都是王莽来处理的，王太后好久都不插手了。他看了一眼弹劾的内容，就给王莽做出了指示，你看着办就行了。王莽拿着弹劾书直接交给了王太后，叫他老人家来定夺呢。他老人家说了，你自己看着办吧。可这回啊，一向机灵的王莽就好像没听明白似的，竟然无动于衷，站在那儿一点都没有要走的意思，而且还一根筋地请求王太后做批示，并且美其名曰以防徇私舞弊。王太后没辙了，只好批了两个字，罢官。就这样，孙宝挥了挥手，带着妻子和儿子回家颐享天年去了。应该说呢，到了现在，朝中是该封官的封了官，该封侯的封了侯，应该可以处于一片祥和了。可王莽还有一个头疼的问题呀，怎么处理汉平帝的外戚呢？汉朝自从吕后开始，就形成了这样一个不成文的惯例，外戚辅政。以后每位新皇帝上任，都会有强大的外戚集团加入。此时的汉平帝虽然年幼，但是作为堂堂一国之君，他的生身母亲卫姬却还是无官一身轻呢。按照惯例，是理应给他加封的。但是如果加封，又要册封外戚，如果外戚势力壮大，势必重蹈丁富两家的覆辙。可是要不加封呢，又不能堵住天下众人的嘴，封不好，不封也不好。这聪明的王莽就想出了一个办法，他派七小虎当中的甄封带着天子玺书去了中山国，封汉平帝的生身母亲卫姬为中山孝王后，封皇帝的舅舅卫宝和卫玄为关内侯。只是有一个条件，给他们画了一个圈，只能留在中山国内，不得私自进入京师。这个蛮横的决定遭到了申屠纲等大臣的反对，他说皇帝现在这么小，就让他和亲人分离，有违仁孝之道。现在应该把中山太后接到宫中里来，给他建个别宫，让皇帝能时时刻刻见到他。同时还建议让汉平帝的两位舅舅到宫中亲自担任宿卫，保卫天子，以免发生祸乱。应该说这申屠纲的观点最贴近人情，但是在当时那种局面，他也是不识时务的，所以他的提议一出台，就引得王莽是勃然大怒。他对申屠纲说了， 既然你哪壶不开提哪壶，你呀就回老家去吧。申屠刚走了，朝中大臣再也没有人敢提这件事了，这就叫杀鸡儆猴。可是人算不如天算，王莽煞费苦心弄的双管齐下，那个犀牛和黄龙并没有达到他预期的目的，一个不识好歹的孙宝让他的一切激情和梦想都付诸东流。而孙宝的离去，有一个人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孙宝走了，他也决定走了。这个人就是大司空王崇。王崇出身名门，他的祖父王吉曾是昭宣二朝的名臣，父亲王俊也曾做过御史大夫。他突然选择急流勇退，这不是说他跟孙宝的关系好到什么程度，两个人要共进退同患难。他为什么辞职呢？那是因为他怕了。种种迹象表明，王莽已经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他就以身体不好为理由，申请退休，这是最明智的选择。王莽没有不答应的理由，于是，王崇走后，空出来的大司空位置，被他七小虎当中后起之秀甄丰来继任了。第二次作秀表演虽然没达到预期的目的，但好歹算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自己的亲信甄丰升了一级，手里边的权力大了。但是他并没有气馁，相反，时刻准备着要第三次作秀。就在他磨刀霍霍的时候，机会来了。走了两位名臣，老天显然也看不下去，就开始发威了。在这一年夏至未至之时，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发生了旱灾和蝗灾。怎么抗旱救灾呢？又怎么安顿流离失所的灾民？又怎么灾后重建？是摆在汉朝领导人面前的重大问题。事实证明，这一切问题都不是个问题。灾难成了王莽作秀表演的绝好机会，他立马做了三件大事。第一，首先向王太后提交了一份倡议书，书的内容是请太后减衣素食，为万民做表率作用。面对这种深明大义的提议，王太后感动之余自然就答应了。第二件，王莽积极筹建抗灾委员会，并且倡议和鼓励大家捐款救济灾民。为此，他主动捐款100万，捐地30顷，交给大司农用于扶危济困。结果，在他的带领之下，朝中大夫都是争先恐后，慷慨捐钱赈灾。为灾区筹集了大量的善款，为抗旱救灾取得最后胜利提供了物质保障。第三，王莽立马分派钦差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指导抗旱和补蝗工作。老百姓捕到蝗虫之后，就可以担斗为单位，交到官府去领赏。当地官府提供的空房子当中收留着流亡的灾民和难民，救死扶伤，并且发放抚恤金，免灾区的税款。这三件事一弄，灾区很快就稳定了。而正在这个时候，老天似乎心有灵犀一般，下了点及时雨，旱灾和捕蝗虫工作取得了圆满成功。而这一切的功劳自然归于王莽。据说这件事以后，王莽在百姓心中有了一个新的外号，恩公。 这第三次作秀表演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王莽没有小富即安呢，马上就来了个第四次作秀表演。前两次跟动物有关，第三次跟老天有关，这一次终于是跟人类有关了。王莽把目光停留在了只有12岁但已经茁壮成长的汉平帝身上。虽然在以王莽为首的汉朝中央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取得了抗灾的全面胜利，但是他明白他的权力再大也是个臣子，汉平帝才是国家的主人。虽然这个主人现在小了点儿，手里边又没有实权，但是谁能保证他将来就不能把权力给夺回去呢？也正是因为这样，王莽决定先把汉平帝皇后的位子占上。自己的女儿也是10来岁，跟汉平帝年纪相仿，如果让自己的女儿占了皇后的位子，这无疑会让汉平帝更加的孤立。这样一来，也就可以牢牢牵制汉平帝的所作所为。打定这个主意之后，王莽却犯了难了。这立皇后的事儿，总不能让他来提吧？一来效果不会太好，二来太过直白，就算成了，对他影响也不好。再说，这也不符合王莽他向来的办事风格呀。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传奇书场。 坐在同一条街上，这生活因你辗转倾向，这孤独因你浓墨飞扬。千万人中你很平常，你是我的智慧闪耀着幸福之光，你的爱心传递着每个希望。北京榜样，平凡中的力量。北京榜样，就在我们身旁。北京榜样，平凡

为汉平帝择后，又提了一点建议，按照春秋经义，为小皇帝选配12名女孩作为皇后和贵妃的候选人。一个选择，皇后应选世家良女，名门之后。眼看王莽这又是为国家社稷着想，王太后御手一挥，又批了两个字，同意。接下来在王莽的组织下，选后小组就成立了。在选后小组的积极努力之下，候选人名单很快出炉了。令人吃惊的是，名单里包括王莽女儿在内的王氏外戚集团占了半壁江山。对于这样的结果，按照常理来说，王莽应该感到高兴才对。可王莽看到名单之后，脸上阴暗，就像寒冬的雪一般。这不是他想要的结果。原来先前他在选后小组做过某些暗示，原本以为选后小组会理解他的意思，可结果却弄巧成拙了。现在突然把这么多王室外戚的女儿当成了候选人，他女儿呢，反而变得一点优势都没有了。王莽是冥思苦想了一阵之后，他决定老调重弹，继续上演作秀。他马上给王太后打报告，自己的女儿无德无才，比不上他人，请求退出。王太后哪里料到这是王莽在作秀啊，还以为这是发扬精神呢，主动让自己的女儿让贤，竟然批了同意了。接到王太后的批示，王莽这就傻了眼了，又一次弄巧成拙。他是欲哭无泪啊，这就叫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可是王莽没有自己暗暗悲伤，而是对自己的亲信七霄虎使了个眼色，那接下来就没有他什么事儿了。这七霄虎啊，可以把事情搞定，他们一出手那就是不一般的。很快王太后就接到了朝中大臣还有各大名校的联名上书，请求立安汉宫的女儿为皇后。这样才是王莽想看到的。他压抑住内心的狂喜，接着作秀，亲自到现场去游说上书的民众，说自己的女儿无才无德，你们这样做不值得。他越是这么说呢，自愿加入游行示威的人就越多。王太后眼看这么闹下去，那就得变成国将不国了，于是发挥民主精神，决定尊重民意，宣布立王莽的女儿为皇后。王莽是把作秀进行到底呀，面对王太后的决定，他提出了反对意见，认为呢 PK 才是最好的。王太后没再跟他多废话，直接回复我意已决。于是乎王莽只好装作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认命了。元始3年的春天，一个风和日丽的好日子，王太后派尚书令平燕去王莽家提亲，并下了聘礼。王莽笑纳之后，朝臣们又一起上书。按照春秋的礼仪，古时候皇后的父亲受封应该达到方圆百里，所以呢，现在应该把新野的25600顷田地加封给安汉宫。王莽就推辞啊，我们家能出一个皇后已经是3世修来的福了，其他的古礼就都免了。此时的王太后对王莽已经由青睐有加变成了另眼相看，在他老眼昏花的时候，侄儿王莽那就是天下谦谦君子的代表人物。可是呢，他不会知道 这位谦谦君子之所以这么淡泊名利，不是不想要，而是嫌少，他要的是整个刘氏江山。就在王莽作秀的时候，他的儿子王宇也不甘落后，马上来了个作秀表演。前面已经说过呀，当年王莽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只好封汉平帝的生身母亲卫氏为中山孝王后，两位帝舅魏宝和魏玄封为关内侯，但有条件的，他们的自由只在中山封国内，不经允许不得跨入长安城，违者必究。以王莽的想法呢，管你们母子情深不情深的，反正我要的是让你们骨肉分离。总之啊，不能让你们把我手中的权力给夺走。但是他的儿子王宇却不这么认为，他认为父亲做事太绝了，将来汉平帝长大成人之后，怀恨在心的他一定会反过来报复王家，到那时候王家就只有挨打的份儿了。与其那时候受到汉平帝的凌辱，还不如未雨绸缪，先来主动修复王家和汉平帝的关系。他想向王莽建议先让魏宝入宫侍养年幼的小皇帝，又怕他不答应，于是王宇把他的老师吴章和七兄吕宽两个人找过来商议对策。事实证明呢，吴章不愧是王宇的老师，他马上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用鬼神之势来吓唬王莽，再以言谏之方可达目的。王宇正在思忖这绝妙办法的可行性呢，吕宽马上坚决表态，如此妙计妙不可言。眼看是老师提出来的好主意，七兄吕宽又赞不绝口，王宇没再犹豫，马上就付诸行动了。于是乎，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在王宇的指使下，吕宽杀了一条狗，然后提着满满的一桶狗血直奔王莽的寝宫。结果呀，血还没来得及泼到门上呢，就被安汉宫府邸的卫士给发现了。吕宽拼命地逃，卫士拼命地追，结果放长线钓大鱼，吕宽没追到，王宇这条幕后主使的大鱼却浮出了水面。吕宽原本以为尽管这一次他的做法有点过火，但王宇是王莽的儿子，更何况他是为王家这样做的，所以事情就算败露了他也不慌，王莽肯定对这件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是这次他却错了，王莽就是王莽，他发起镖来是六亲不认，包括自己的儿子。果然，王莽在狗血门事件发生之后大为震怒，二话不说就把主犯王宇抓起来关进了监狱。当晚饿了一天的王宇接到玉丽送来的食物，只有一壶酒，没有菜也没有饭。王宇不是傻子呀，自然明白王莽的真实意图，不由得泪流满面呐。他心里边暗暗叹息，都说虎毒不食子，父亲的心肠为啥比老虎还要毒呢？连自己的亲生儿子也要杀。想来想去，他没想明白，最终还是明智的选择了喝下毒酒，结束了自己的一生。王宇的老婆吕燕当时正怀有身孕，暂时逃过了一劫，但是她也被打进了牢狱，得到了死缓的判决。王宇的老师吴章因为是主谋，王莽没再作秀，直接把他送上了断头台。吴章可是当时的名儒， 据说门下弟子超过千人。王莽本着斩草除根的原则，囚禁的囚禁，遣散的遣散，驱逐的驱逐。以后啊，只要说是吴章的弟子，一律不得为官，终生为布衣。于是呢，他的弟子们纷纷改投其他门下，可见王莽的淫威之大。只有一位叫云敞的弟子，不但公开承认自己是吴章的弟子，还为他收尸，买了口棺材，把他葬于龙首山的楠木岭上。京师百姓无不称赞云敞，车骑将军王顺敬重云敞的志节，后来推荐他为中郎谏大夫。事实上，王莽这次之所以虎毒食子，完全是为了作秀的需要。结果呢，他这样大义灭亲之后，王太后马上下旨对他进行嘉奖。王莽诛杀自己的亲生儿子，自然有目的，以此为饵钓更大的鱼。他马上给王太后打了报告，解释自己诛杀儿子的原因。我的儿子王宇被吕宽等人蒙蔽，妖言惑众，与上古的管蔡二人同罪，我身为天子首辅，不敢徇私枉法，就诛杀了他。王太后就回答了，安汉公只管专心地治理国家，不必有什么顾虑。有王太后的这句话，那就足够了。王莽不再犹豫，立马大刀阔斧地进行了诛杀活动。首先遭殃的是汉平帝的外戚势力，汉平帝的外戚势力一直是让王莽感到头疼的大事。王莽首先把汉平帝的两位舅舅魏宝和魏玄送上了断头台，其余魏氏外戚也一概诛杀，就剩下魏王后一个人苟活于世。其次受害的是一位公主，靖武长公主。靖武长公主是汉元帝的妹妹，她最初嫁给营平侯赵钦为妻，没有儿子。赵钦死了之后，汉成帝把她改嫁给薛轩。薛轩死了之后，靖武公主依然留在京城居住。汉哀帝时，她归附于丁父二族外戚，和王氏外戚划清了阶级界限。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随着王氏家族的复兴，王莽成了首辅大臣，群臣对他无不恭敬有加，唯独靖武公主是个例外，逢人就指责王莽的罪行。王莽自然对这样不听话的人恨之入骨，想除之而后快。此时正好借这件事来收拾靖武长公主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七小虎马上查得靖武长公主的儿子薛旷和吕宽私交甚厚，这是罪证啊。于是王莽以胁从犯的罪名把薛旷和靖武公主抓起来，判处死刑。肃清王室内部敌对分子，王莽的六叔洪阳侯王立和堂弟平阿侯王仁、乐昌侯王安，因为跟王莽不和，王莽这次也没放过他们，以大逆不道之罪，通通把他们送上了断头台。最后肃清不听话的大臣，其中最为有名的是这么几位。何武当年曾在暗中跟王莽较劲，想和他争夺首辅，那王莽怎么能放过他呢？元成二朝名臣辛庆忌有三个儿子，护羌校尉辛通、函谷都尉辛尊、水衡都尉辛茂，都有他父亲的将帅遗风，是当时有名的能臣。王莽本来很看好他们的，准备发展成自己的中坚力量，但他们自以为是名臣之后， 不愿意讨好王莽的两位心腹爱将甄丰和甄邯。心通的长子心次兄和平地的堂舅卫子博是好朋友，两个人都是游侠，门下宾客甚多。吕宽事件之后，二甄就诬陷说心氏家族和卫子博相互勾结，不满王莽专政。大司徒司职又举报说，心氏宗亲心兴横行乡里，王莽就把这些人全都给诛杀了。鲍轩当年被流放到上党以后，看到当地的水土比较适合于农耕和放牧，而且没有豪强大户横行，就把家安在了上党郡的长子县。新兴和鲍轩的女婿许乾一起路过鲍轩家，进门去吃了顿便饭，饭后就离开了。而在新氏一案当中，新兴正是那位被诬称为横行乡里的恶吏，离开鲍轩家不久就被抓捕归案。按照西汉刑法，犯罪嫌疑人案发之后与其私下相处三天以上者才能算作知情人，应当受到牵连。鲍轩和新兴在一起，虽然只待了一顿饭的功夫，根本够不上知情人的要件，但也和女婿一起被抓了起来，鲍轩自杀身亡。这位可怜的鲍轩，原本以为隐居在这个穷乡僻壤当中，就可以躲过官场的凶险，如此看来还不如在长安呢，至少在那儿会有一群学生为他鸣冤。结果惨遭屠杀的何武新氏家族鲍轩，他们的罪名都一样，与卫氏同谋。到这儿，王莽的作秀表演取得了圆满成功，肃清了一切不安分子和敌对分子。吕宽事件当中，王莽牺牲了一个儿子，却为仕途的扩大铺好了路，可以说收获颇丰。可是呢，唯我独尊的他却还有两个潜在威胁，汉平帝和王太后。前面已经说过了，王莽为了控制住年幼的汉平帝，故作声势的为汉平帝进行了选皇后比赛，结果在明争暗取之下，他的女儿最终成了唯一的候选人。元始四年二月，王莽为13岁的汉平帝和自己的女儿举行了大婚。王莽得到的好处是被任命为宰衡，位居各大诸侯王之上。王莽的母亲被封为显君，王莽的儿子王安被封为包新侯，王林被封为赏都侯。这一次王莽呢，同样继续上演作秀的作风，一而再再而三进行推脱，最终在王太后还有众大臣耐心细致的劝说下，这才勉为其难地答应了。但是他却从皇后的聘金里边拿出来1000万答谢众人，上至王太后，下至宫娥才女，只要是宫里的人都得到了他的赏赐。为此王莽得到了朝中上下的一致称赞，恩公之名是广为流传。为了稳住汉平帝，接下来王莽的目标就瞄准王太后了。为了彻底地控制住王太后，王莽先是对王太后身边的宫人，无论地位高低都大加贿赂，媚是拉拢，有时候甚至连王太后的婢女生病他也要亲自前往探视。为什么呢？就是要讨王政君的欢心呐。然后就在王莽的强烈要求之下，王太后的姐姐王君霞被立为广恩君，妹妹王君丽被立为广惠君，弟弟被立为广施君。